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呢个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啊，土伯咧就肚屙就未到，咁咧佢系应承我哋一阵会嚟噶啦，因为佢呢排太开心啦，吓呢个网聚系嘛，即系咁开心、咁 happy、咁有面，即系自己赤膊上阵， 所以咪饮到肚屙咯。 系啊，冇办法啦。咁啊， 诶，俾阿同 系啊，今日揾个金鹰， 同阿索罗比太开心揾诶，然后一齐灌肠啊， 开心到。唔知啦，咁样就唔知啦吓。咁啊，诶，嗱， 可能松咗啊下面 吓嗰日网。大家好开心啦，嗱，琴日你哋讲过啦，即係呢个还看金鹰嘅节目。咁话老实讲，即係42位里面嚟讲， 我就係争呢个鹰女郎未影相啊，大佬。 其实真係不过不失，我觉得真係。 系啊，但系身于30位。 系，但系有一样嘢，其实我觉得係比较深刻嘅，就係真係有啲网友自己走埋嚟，即係话听自己节目啊。因为我哋之前都冇做过啲网聚啊，甚至虽然我哋自己会会装啊院长嗰个节目嘅网聚啦，咁但係真係听自己嘅，唔係自己，我哋唔係自己中心㗎嘛。咁大佬大咁大群人，即係第一次。咁我觉得啦，就其实係有一样嘢我都忘记咗去喺嗰个场合呢就去讲返嘅。喂，其实我哋真係好需要添，除咗有啲人即係货金啊，或者支持我哋网聚之外啊，我哋都需要啲义工嘅。因为嗰日都有啲朋友就问我哋啦，喂需唔需要啲人帮下手啊，咁样係咪，即係喂，我有听你节目啊，即係我成日即係一齐听啊， Q 仔仲介绍咗一个即係佢喺东方中传一齐揼骨嘅。 即 係成个 locker room 都系即係听我哋节目㗎喎。 对啊，佢嗰啲系 locker， 我嗰台我嗰位都有啊。 系咪就系你？ 佢话，因为喺隔篱啊嘛，都系铜锣湾啫嘛。咁佢直头话想即系现场上嚟睇我哋做节目添。喂，但我即系我，你讲起义工啦，我最记得即系嗰晚我哋做完成个台之后去再去牛精佬度食饭啊嘛，即系食宵夜啦。 有人认得你啊？ 唔系，咁我哋同台阿 Spooky 啊，咪话咧，其实都有网友咧就问佢话想做义工咁样啊嘛，佢话真系哇好踊跃啊咁样。咁我哋咪异口同声问佢咯，问阿 Spooky 咁有冇留低电话啊？咁佢嘅答复系冇。咁当然啦，我哋听到就梗系即刻嗌屌。 唔系我有一个朋友， 所以如果真系嗰晚有啲网友系应承咗话想做义工嘅，就即系联络我哋。 唔系，即系唔好意思，就系当日真系事实上真系太忙，即系我哋都要即系全程啊，都要嗰个流程啊，都唔可以疏忽。系嘛，咁所以就好多网友啦，虽然我哋大军阀有几台啦，但系我哋都疏于叫做系招呼咯，呢样嘢系。 系啊，啲网友佢哋即系临走阵时先特登走过嚟同阿土伯即系 影张相啊，咁样样。咁我觉得影张相系唔够嘅，老实讲。你话迟啲同阿谭博啊，或者其他节目啊，即系还看金鹰啊，或者我哋老炒花生啊，即系我哋自己去再搞一个网聚咧，我觉得都应该要搞嘅，系咪？ 系啊。 咁啊，尤其系谭博啦，嗰日即系留到系最后尾last moment 嘅，咁嗰晚亦都好多朋友系留到最后一刻，即系先至走嘅。你知噶？其实通常饮呢啲嘢，你一食个炸子鸡，啲人就要陆续走噶啦嘛。 系啊，但系我哋今次好唔同啊，即系坐到尾啊，去到即系食晒所有嘢都唔好话系咪甜品啊，食晒所有嘢都继续留喺度。我哋即系执十个场地嘅时候，执完啊，都仲有一班人围住阿谭博喺度吹水嘅。 系啊，佢真系成个即系苏格拉底咁啊，即系聚咗班人。咁所以我觉得就我觉得起码两个月之后啊，两个月之后我谂一两个月之后啦，即系我哋会再吹鸡试下，不如我哋自己搞个网聚啦。 好啊，好啊， 系咪？ 咁啊多啲機會傾下偈啦，咁樣咁嗰日決戰啊，阿女王啊或者蕭公啊都冇嚟到，咁、其實佢哋自己亦都搞一個即係讀書會嘅。咁、如果你話而家去報名咧，都仲唔遲咁樣，咁佢都即係都覺得好可惜啦，係咪？即係見到我哋咁多咁多人咁樣樣嘅網聚，咁、都希望即係同啲網友接觸下啦。喂，咁好啦，閒話講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今日講啲咩咧？咁啊，琴日我聽你哋即係嚇環看今年嘅節目，亦都跟進翻呢個港大校委嘅餘波啦，就係、嗰個叫做禁制令事件啦。喂，今日有新進展喎、就話呢、個叫做係商台咧，就喺呢個唔承認自己有呢個責任嘅情況下咧，法律責任嘅情況下咧，咁就同呢個港大和解咗。就唔會再公布有關嘅內容， 然後就港大呢亦都申請撤銷咗呢個禁制令啦。 喂，因為老實講啦，即係嗱，老實我真係覺得商台又唔需要卸佢嘅。嗱，因為其實你嗰個理據係點樣樣，你琴日都講過，就係話佢唔敢承認嗰啲嘢佢自己講過。喂，大佬，即係呢啲嘢係七傷拳嚟嘅。佢如果認自己講過一啲誹謗嘅説話，佢自己都要負上刑責。 其实即系件事又好简单，本身今日其实今日晏昼咧先至话要开庭嘅， 系突然开庭，原本系点解开庭噶 嘛？今日点解要开庭咧？就系讨论需唔需，即系因为本身呢个系暂时嘅禁制令啊嘛。 系 由今日呢庭咧就系决定咧系唔系将佢延续呢个禁制令， 嗯， 继续延时落去。但系无端端就系突然之间新闻话，喂。即系大家都要求提早开庭、提早开庭呢个、结果就系、港大同埋商台都协议就系话唔追究呢个责任，而喺大家都同意之下呢就即系撤销呢、申请嘅呢个禁制令啦，咁样。 但系个代价就系、商台佢唔播，唔再播任何 再播，但系播出街嗰啲呢就唔管啦，咁样样。 系啦，同埋商台亦都话呢，其实以佢哋手头上嘅资料呢已经播晒，即系得 吓播晒㗎啦。 系啦，李国章同纪文凤。 得李国章同纪文凤，但系呢个呢只系商台嘅一面支持。 嗯。 系咪真系有啲留咗然后唔播呢？就得真系得佢自知啦。嗱、咁其实你话禁制令，即系大家听翻寻晚嘅我个节目啦，我好简单即系复述一次啦。 两个 point 都出咗呢个叫做系一壳花生啦， 系一壳花生啦。嗱，好简单，两个 point， 一个 point 就系你嘅禁制内容系乜嘢，你冇讲明，一来佢个时限就即系冇一个定嘅时限日期啦、时间啦、边一次会议啦，冇讲嘅。基本上咧，由历史上有呢个港大校委会开始咧，就已经一律禁制啦，去到未来添。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会议内容讲咗啲乜嘢，系冇讲明禁制嘅内容系啲乜，所以咧亦都系留白。咁然后你都可以申请禁制令。然后第二样就系话，喂，嗰啲受禁制嘅人，嗰、那个对象，佢哋清唔清楚呢？如果佢个禁制嘅对象只系校委会，咁你喺个校委会大家发咗封信就够啦。但如果系涉及公众嘅话，咁公众点样知道自己听紧嘅？睇緊嘅新聞係唔係受禁制內容呢？自己轉發會唔會有問題呢？所以呢個就係禁制令冇即係冇去解決嘅問題。 同埋禁制令有指定對象㗎嘛。 係啊。 係咪咁如果你話叫佢收啲不明來歷嘅錄音，然之後你自己亦都講到明呢啲係疑似嘅啫，我都唔知邊度收返嚟嘅。咁喂，我冇聽過你嘅內容，我亦都唔係話你嘅校委會即係出席 會 議嘅有份係之中一個。喂，我自己中咗招，我都唔知啦。老實講，同埋喂，連法庭啊執行禁制令嘅，即係有關方面嘅執法機關，佢都唔知嘅內容，佢點樣禁制咧？ 係啊， 係咪？咁所以其實嗱，你嗰、那個叫做高院啊，高院受理呢個禁制令嗰個法官。之前佢亦都即係表示過質疑，喂呢、這個禁制令個喂範圍喂好唔尋常喎、唔係佢講過呢樣嘢，喂而唔尋常喺邊？喂大佬，即係你唔好話你係咪政治壓力先啦、你就係講喂我點樣跟啊，我點樣做啊？ 咪、所以我尋晚咪舉咗兩個例，一個就係我哋旺角佔領期間清場，佢唔會講曬成個彌敦道噶嘛，因為成個彌敦道好 Q 多人噶嘛，所以佢一定要界定明呢個就係、是。阿加路街同 太 呢个阿登打士街 中间 嘅弥敦道虽然有问题，但佢都有划低，即系大家会见得到啊嘛。 因为佢嗰阵时讲到明系附近啊嘛，附近你点样为之附近啊，大佬？ 即系连埋行人路啦，咁样。 系咯， 咁然后第二个 例子就係咧陳冠希事件啊嘛，大家知道嗰啲淫照，大家都有睇啊嘛。咁陳冠希一出嚟， 你認咗你自己係個碌嘢嘅事主先。 係啦，咁你但依家喂，我哋聽緊李國章嘅、陳文敏嘅，同埋呢個啊紀文鳳嘅錄音，佢哋兩個當事人連埋校委會主席梁志雄都冇明確出嚟承認話，依啲就係我哋開會嘅內容啦。冇人承认，既然冇人承认嘅话，其实我哋当街边一个就咁喺条街度开个咪录音，又有人讨论到港大校委呢个事件嘅问题一样嘅啫。我点知我听紧嗰个系咪真系李国章把声先？我哋唔知噶嘛，我哋疑似啫嘛，系咪先？至少当事人都冇承认嘅时候，你点样去实行呢个禁制令啊？喂，咁样好多人都会中招噶。咁、所以今日呢又即係衍生第二个问题，当然你话商台佢自己就即係声称话呢个唔系妥协，呢、这个只系和解啫，但实际上咪即系妥协囉，向当局。 唔系咁，但系佢另外都交代咗一样嘢嘅，就系话港大嗰边咧就曾经停外，就同商要求商台嗰边就交代泄密者嘅身份，然后商台嗰边就唔理佢。咁、其实起码都叫做守到个底线，就系话唔公开泄密，即系个消息来源先啦。 喂，但都好难讲嘅、商台会唔会即系 讲咗，但系又唔公开话俾你知？ 但其实佢唔公开，你奈佢唔何嘅，佢冇责任俾你。 佢大条道理唔公开得噶嘛？ 就算你有，你而家冇，何况你冇禁制令啊？就算有禁制令，你都系追翻究竟系边一个校委去犯禁制令嘅？其他嘅媒体冇责任要提供俾你嘅。 系啊，咪就系靠港大嗰班有校委自己走去查咯，边个龙女鸡？ 问题系今次商台佢同港台同埋呢个港大校委会咧，佢去作出呢个咁嘅妥协咧，系非常之大问题。 唔系，我觉得佢系 想宣即系损害咗呢个新闻嘅自由啊嘛。 唔系，而且我觉得佢亦都唔需要四佢，因为喂佢系冇证，唔系即系呢个港大嗰边冇胜算啦。第一，连呢个法官都表示呢个保留啦，系咪？喂，同埋你就系讲记者协会嗰边，喂记协啊，同埋一啲记者团体，喂，其实好多都系撑你嘅，老实讲，系咪？咁你而家你自己单方面话去同佢妥协啊，咁样样， 其实会唔会系咁样讲啊？因为你 咁你会唔会系即系有啲叫做系喂台底交易咧？ 我谂唔系台底交易，而系现实考虑。现实考虑嘅就系话，即系如果双方真系走去打官司嘅话，即系最终 费时失事啦。 系啊，最大得益者永远都系律师啊嘛。 系同埋嘅就系、是、喂，即系你打唔打官司，使几多讼费呢啲其次，或者最大嘅 喂唔系呢个先最重要。 呢个都唔系最大问题。我觉得就系商台佢冇。即係緊守自己作為一個新聞媒體嘅道德操守啊嘛，同埋嗰個責任啊。喂，爆料嗰個唔係其他人，係你商台自己爆咗呢兩單新聞。喂，大家就引用呢個新聞，甚至陳文敏都好，去指控呢兩個涉事嘅人李國章同埋紀文鳳，佢哋每個人都喺度誹謗緊呢個陳文敏啊嘛，係咪？同埋呢個法律院啊嘛。喂，大家當指控嘅時候。攞緊个 source 系咩呀？攞緊个证据系啲咩呀？就系、是、你商台揭秘嘅呢两段录音。喂，但系当大家做緊呢个新闻做緊呢个报道或者评论緊嘅时候，或者可能陈文敏有再进下一步嘅法律行动嘅时候，商台你卖咗个新闻突然之间删去。喂，咁你会变咗做啲咩呀？就是、原告变咗被告喎。本身系指控人诽谤嗰个，自己变咗诽谤人、因为你删 Q 咗个重要证物啊嘛、大家攞唔到翻出嚟，一攞出嚟就违反咁，即系违反咗，即系当然依家冇禁制令啦，系咪？喂，咁我哋喺边度揾咧？即系上 DisAV 揾嘅啫，佢上 DisAV 揾，上到庭嘅时候，嗰、那个可靠性证据嘅可靠性仲存唔存在咧？冇咗第一手资料啊！咁所以喂，你变咗系咩啊？周星驰嗰套戏《白面包青天》嗰、那个审死官里面嗰、那个戚秦氏明明系俾常威强奸嘅，但系重要证物同埋证人俾人威吓之下冇晒，然后戚秦氏就由呢个原告变被告，咁陈文敏咪冻过水咯？咁你商台嗰个公正性 同埋捍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嗰个责任去咗边度啊？ 上台捍卫言论自由同埋公众性嗰个责任咧，永远系要有时间限制嘅，就系话唔需要谂续牌嗰阵时咧，咁佢哋就非常之勇武，需要续牌嗰阵时咧就自自然缩埋喺耳边噶啦。咁如果你要即系真真正正想睇翻商台个取态，大家应该要睇住个续牌时间表嘅。 所以你讲商即系呢个续牌时间表又系。你喺商台之前一步一行一支咪嗰个年代有两支咪大班同郁敏嘅时候，点解会删咗呢两支咪啊？就系当时揭秘，然后之后喺唐梁竞选嘅时候再爆出嚟就话，因为当时嘅行会召集人出声提议要用呢个续牌条件嚟胁迫商台要删咗两支咪嘛，而嗰个人系边个啊？ 咪攞个牛咯， 振英咯，所以到梁振英做依家做特首，佢用好大家可以用合理嘅怀疑，就质疑翻政府依然系用呢条桥，就系用续牌嘅问题，令到商台要胁迫同政府去就范，删咗呢两段片。 咪呢条桥用咗好耐噶，你讲紧即系一步一看一支咪，喂两支咪嗰阵时咧商台佢系佢一口气续牌可以续十二年噶嘛，但系而家佢讲紧三年三年咁样续啊嘛，咁喂、即系你谂翻转头，而家个时间表就系真系续牌之后差唔多第三年啦。 所以我总结系咩咧？我要 B 哥上身，要三部曲 系嘛？ 呢个三部曲系向边个进谏？ 系 建悟，建悟系身为呢个商台嘅主持人啊嘛，亦系本土派啊嘛，正义之士嚟噶嘛，系嘛？即系我觉得佢应该点咧？佢要喺个节目度，要揾阿商台余真出嚟辩论，要去交代，喂你咁样系咪损害咗新闻自由，损害香港嘅公正？如果佢唔呢个肥婆余真唔肯出席嘅话，你就见唔就要喺直播节目度屌柒商台，屌柒余真，屌柒完之后都冇人理你嘅，就要辞职唔做商台呢、这个三部曲。嗱，我个觉得咧。建吾喺一个正义之士，亦都系本土派，系嘛？我觉得佢系唔会令人失望嘅。有多人话，系嘛？建吾咧系为咗钱而做节目吓，仲要帮一带一路咧做 set 文宣传一带一路， 系唔系噶？真系噶？ 有啊，我听过啊。但我呢啲我全部唔信，我觉得建吾系可信嘅，系正义嘅朋友，佢系唔会令我哋广大听众同埋社运人士失望嘅。所以我觉得建吾应该要做呢三部曲。系嘛？要余真出力出嚟交代，唔交代屌柒佢，屌柒完佢再辞职商台，唔好做。咁嗱，依个就三部曲，见唔你做唔做？几时做？快啲答我。 咁陶杰咧？陶杰依家帮林作去咩啊嘛？ 系 竞选啊嘛？ 系喎。仲有少少时间，我哋一样嘢要提嘅就系、是、啦。喂，而家创科局咧就毫无疑问嘅话咧，就应该咧就会扮黄硬上弓咧，咁就会放过咗噶啦，就系、 是通过咁款噶嘛。 但系就嗱，因为其实 因为 过 千条嘅修订都减到剩翻好少啫。 系啊，咁啊呢个陈建波讲到明啦，就系话其实佢而家就唔俾拉布啦吓，好、明显就系话如果冇好嘅原因嘅话，就唔会俾佢问啦。咁你见到啊长毛同埋大舊其實都提咗，咁都俾人退翻出嚟啦，係咪？俾人彈中啦，嗰啲叫議案咁樣樣，咁啊鬱敏都做咗嘢啦，係咪？叫做流咗第一滴血啦，啊，咁嗱，你冇噶咯，成個即係創科局咧，就真係其實去到而家咁樣樣咧，就已經係叫咩咧？叫做冇計啦。 系嘛，已经如箭在弦啦， 系啦，如箭 在弦，米已成炊， 米已成炊啦。咁嗱，嗰阵时即系郁敏，你讲到话即系呢啲叫做拉布，又话咩令议会空转啊？咁而家你流血系咪有用咧？咁当然又系冇用啦，系咪？ 哇，有用，嗰张相好有用噶， 嗰张相好有用系咪？攞光环系嘛？ 梗系啦， 血的光环啊，系嘛？咁而家叫做係嚟緊呢就会舐住呢一个创科局上位嘅呢有边一个呢咁你见到呢个华人置业嘅一个主席啊刘明伟咁就如无即係已经讲到明啦就会做呢、這个 副局长 啦。 局长就係杨伟雄啦。 局长就係杨伟雄啦。咁副局长就係呢、這个刘明伟啦。咁好多人就话刘明伟呢 就咧，即系而家开始就叫做系嚟紧呢几年啊，都会集中精力去做公职。咁就帮呢、這个创科局就做嘢啦，系嘛？咁你知道创科局嗰阵时啊，人哥讲啲咩咧？俾啲即系后生仔发达噶， 咪咁系啊？刘荣伟就系嗰个后生仔啊！ 而家就系呢个后生仔发达咯。咁嗱，真系好可惜啦，系咪？咁你而家你都唔能够阻止呢件嘢上马啦。咁、但系你成个香港，即、就、系、是、你见到就系话越嚟越多嘢系俾大陆去做嘅，你嗰啲工程啊，即系而家呢个 你最喜爱的元帅啦、 即系呢个港珠澳大桥啦、亦都系无了期咁样样去拖住啦，系咪？咁喂，而家后面嚟紧嘅嘢咧，就依然都唔会停嘅，你三跑亦都会做啦，系咪？咁点搞咧？ 可以点搞 啊？可以点搞咧？ 唉，咁啊问郁敏啊，流咗血，然后咧， 咁冇得搞喎、咁但系而家就区议会选举、咁你去到区议会选举嘅关头，即系你又见到好多件事发生啦。咁而家呢个叫做系呢、這个金管局啊，又涉 Q 咗每人即系万七银啦。 喂，你话每人涉 Q 万七银嘅、但问题苏花，你嗰张银纸系咪贬咗贬好多值先？即系不嬲不嬲都系咁讲噶啦。喂，喺你嗰张港纸贬值同埋金管局涉万七银里边嚟讲，你梗系拣喂你个银纸个币值稳定先啦、所以其实陈德霖涉钱，其实某程度上唔可以赖佢呢样嘢。因为你个外汇基金本身就系咁用噶嘛， 但系其实外汇基金如果，因为我哋以前就系 expect 嗰样嘢，就系话你唔系谂住系即系做一啲好风投啊啲咩嘢噶嘛， 唔会噶，因为外汇基金 其实你都系谂住买嗰啲叫做系两房啊，或者系买美债啊， 唔系永远都系用紧美债嘅， 系咯， 同埋用嚟平抑翻港纸个汇价噶嘛，即系如果你冇咗，即系如果你唔系咁样用嘅话，喂，你真系完全用嚟当自己大孖生咁搵钱，炒上炒落，喂，大佬对于一般小市民嚟讲，其实佢揸住张银纸系好唔稳阵噶，咁样到时到香港个环境系仲唔稳定噶？ 咁我亦都听嗰种讲法啦，就系话其实你而家叫做嗰个外汇基金，成三万几亿，咁你蚀咗三百几亿啫，系咪？喂，咁其实如果你计翻嗰个叫比率嚟讲咧，其实你缩水咗2%，咁2%算唔算多咧？咁而家佢话最新一季就系话嚟紧第四季咧就会 cover 翻，即系之前三百几亿嘅损失咁样样，咁嚟紧咧就会搞一样嘢，就系呢个叫做系深港通啊嘛，大佬啊！喂，深港通咧呢单嘢其实就好鬼啦，即系琴日无端端就系呢个叫做系呢个人行。无端端炒翻旧闻出嚟，系即系令到即系大家都炒上咗，真系，即系喂你要谂下就系话嗰阵时阿港交所主席呢个李小加，佢即系年中嘅时候佢讲嗰啲咩就系话喂你而家叫做系大陆股灾，即系你咁急住去推呢个深港通，喂会唔会急咗啲咧？系咪？即系尤其系即系你大陆嗰个市啊，都仲未搞掂啊！而家仲话要系咁拉嗰啲叫做系即系私募基金啦。即系早几日就系话即系呢个徐翔啦。喂，而徐翔点解俾人拉咧？喂，呢单嘢咧，其实就同七月嘅时候就系话有一间呢、這个即系一啲贸易公司就系、是、佢就以贸易公司嘅名义咧就屡通呢啲就呢个叫做系证监会啊入边啲人啊。同埋叫做系配合出边咧，即系其实境外一啲即系炒作咧，就冇高龙低啊嘛。喂，咁呢单嘢嗰阵时系话咩咧？系话呢个叫做系有啲人就猜测啦，就系、是、呢个江系嘅势力啦。喂，原来徐翔佢本身即系同呢个江系势力咧，其实系有啲拉楞噶。尤其系佢嗰阵时就同呢个叫做系咩咧？即系叫做系华润啦，其实系有一啲瓜葛噶。佢点解会上位咧？就系、是、因为佢同华润。即系其实搞个关系搞得非常之好，而咁样去上位嘅，而呢一个人咧，佢本身从来咧都系一个好神秘嘅富豪嚟嘅。喂，你知道啦，你搞私募基金嗰啲人咧，喂，从来都系好唔透明噶嘛。 如果唔系点叫私募咧 ？Private funding 就系好透明到低，自己玩自己嘅嘢咯。 系啊， 咁嘅喎。 喂，你谂下就系话，你而家叫做系你可以控制到嗰个市啊，嗰、那个 turnover 系掌握咗呢啲人身上。 喂，同埋嚟紧呢一班人系将会系习近平十三五规划里边所讲混合所有制嘅最重要嘅一个成分嚟噶嘛？ 嗯， 因为你 嗰啲叫民企。 嗰啲叫係啊， 嗰 啲 叫民或者 係被 define 成為民企嘅人，喂，但係問題佢事實上，喂係紅二代嚟噶嘛？你頭先所講嘅徐翔又好，喂前 佢唔係紅二代，佢只不過係一個咧。 唔係啊，我講緊幕後資金嘅操縱者，嗰班係紅二代。咁你講緊徐翔又好，再之前講緊嗰啲咩黃建林都全部都係 keeper 嚟嘅啫嘛。咁你係利用呢一班 keeper， 然後就走去購買翻呢啲咁嘅國家資產啊嘛，然後令到紅二代穩坐呢个江山啊嘛，呢个先系混合所有制最重要嘅一个目的啊嘛。 嗯，即系系咯。咁好，时间差唔多，阵间翻嚟我哋讲翻啲国际嘢先。